星期二得到，啊，我两个拍档，啊，又是被人恐吓，所以嗱嗱声上飞机走了，赖低我一个，哎，我都是因为够硬净，所以仲听到我把声。咁啊，今日咧其实系佢两个咧就有出差，咁啊得翻我一个，咁咧就六星期二得到。本身咧就录咗辑大匪看天下嘅，就谂住就星期五播嘅，咁谂住都系唔好播啦，因为讲得好散收收，因为呢度讲啲，嗰又嗰度又讲啲，咁啊跟住阿 Tony 话喂，今个礼拜你自己单拖顶一顶啊，星期二得到靠晒你啦，咁哇系委以重任，咁啊非常开心。啊！成个台好似得和系晒我咁啊，令到个人过度兴奋。咁啊，而家讲一讲啦。今日其实咧就系九月嘅十号。咁啊，因为今晚食饭，听日唔得闲，咁啊要翻大陆，咁啊提早录啦。咁啊，呢个节目本身咧就系讲时事嘅。啊，有啲系讲经济。咁呢啲咧都唔系我地产分析，呢啲就唔系我嗰两个拍档啊。嗰啲先就係強項，我哋呢啲就插科打韻，啊排到唔知第幾，咁一個人頂住檔先啦。咁咧今日咧呢度係啲新聞嘅，關於朱海迪啊，咁好多人講過，咁我自己又唔夠料講，我自己又唔夠料講啊，因為咧我驚得罪人，咁好多其他人講咗啦，咁我諗住可以收聲，咁但係咧。喺佢被恐吓嘅同时呢，咁见到呢好多人呢网上呢就话，同埋好多政治人物，好多政治人物呢就话，喂我又有份喎，啊啊呢，這个又有份喎，嗰，那个又俾人哋恐吓，嗰，那个又俾人恐吓喎，咁样讲。咁我话啦，咁对于我嚟讲呢，啊发生呢啲事呢，我由细僆仔呢我都系见惯嘅。亦都俾人恐吓惯，咁但系咧，人身安全固然有啦，有阵时吓吓吓吓，啊，咁啊，真系做得出样嘅，都系得个吓字嘅啫。但系有啲嘢我唔系好明白，有啲唔系好明白，咁啊想问翻啲听众两三个问题啦，系嘛？全香港最大嘅黑社会。啊！我讲嘅你毁谤都好啦。啊，最大嘅社团而家摆到明系叶普城啦，15万几票，15万几个会员。你黄杨达话俾人恐吓，唔好搞啦，大佬边一个社团有你咁搭嘛？啊，你吹鸡搞死边个就搞死边个噶啦嘛？喺慈云山见到呢啲小菜一碟啦，又有英军，又有李正熙，啊，识有嘅又有大把靓女，啊，你又话边一个咬住黄宗文唔放啊？就同你过唔去啊，一定同佢算账。喂，大佬，边一个够胆搞你啊？你叶普成系全香港最大嘅字头嚟噶嘛？钱有冇咁多我唔知，但系你哋肯定系啦，系咪啊？你都俾人恐吓。喂大佬，我哋呢啲做暗角嘅老鼠成日匿匿埋埋就怕撚咗你咋嘛。係咪呀？啊，所以有陣时讲嘢唔好人讲你又讲，拍段片出嚟。拍段片又点啫？你咪企喺度笑口噬噬，你怕佢呀？啊，你鍾意畫花人架车咪畫花人架车囉。啊，呢啲我全部都系来自 CK 㗎咋，有乜嘢问 CK 呀？问何志光，何志光讲呀。啊！言论来自佢，系咪啊？你自己拍片，边个同黄毓民过唔去，即系等同你过唔去，你就喐佢噶，系咪？人哋台湾漏报你个名啊，你都铺天盖地冚人啦、啊！你系全宇宙最强嘅社团嚟噶嘛？系咪啊？唔系全香港，系全你面对嘅对黑社会嚟讲啲小菜一碟，你面对嘅成个全世界最犀利嘅犯罪同埋最凶恶嘅集团，共产党啊嘛，有火箭。啊！有核弹，有坦克，有解放军，你都唔惊咯？喂，你讲出嚟俾人笑嘅、哦，系咪啊？即系屌你咁样，你面对泰神咁样强大嘅对手唔惊，突然间有个僆仔3岁走嚟屙督尿，哎呀，佢恐吓我啊！咁大哥唔好讲出嚟俾人笑啦！我哋啲网台节目全部都系吹嘅啫嘛，系咪啊？朱海迪我同情佢嘅，系咪啊？乡下佬，我都有几年喺。山下村踎过嘅，我又喺横州住过嘅， 咁我了解佢哋里面啲嘢，我自己本身都有啲乡事派嘅朋友嘅，不过都系讲嗰句说话啦，人哋一个人冇英军，冇李正熙啊，冇你哋啲乜乜乜乜啊，一大堆人冇旗，系咪啊？面对咁嘅势力，顶得住，真英雄噶啦。所以抽水唔紧要，系咪啊？最怕抽住火水咯，系咪啊？包括啊，同你哋同台嗰啲攞你出嚟讲，系咪啊？得又话信耶稣，得闲无事又话打拳，几有毅力，几有毅力。做网台唔好开名屌你啦，自己谂下。人哋啊，识下你啲同台女主持啊，你已经屌鸠人物，黑沟你啲女啦。所以呢，做人将心比心啦，呢啲题外话其实唔应该讲嘅。不过我人呢就比较直啲。啊，系咁噶啦！我寻日有个朋友，佢系同我喺大陆，即系我之前讲嗰几件事咧，佢同我一齐嘅。佢话：阿大肥，你讲嗰啲嘢咧，冇实际嘅，冇你遇到嘅一半嘅事情发生都冇。咁同我讲，我系啊，有啲嘢真系唔讲得，有啲嘢真系唔讲得，或者唔想讲。咁佢话唔系，你都即系爆咗一半噶咯。因为呢位仁兄呢比较够义气嘅。嗰陣时做上课，咁呢成班拉咗，咁佢又持牌人，咁一过关塌咗就踎咗喺大陆踎咗一段时间，咁呢就大陆好兴大罪立功嘅，就叫佢喂屌你边个边个边个，咁有两个呢就督撚咗我出嚟，咁佢呢就係、是、香港即係个间公司嘅商业登记持牌人，咁佢揽咗上身。佢话系我唔关呢个乜乜乜人事，咁咧变咗咧，我有嗰段时间我都唔敢过关，咁啊变成咗咧就我呢个老友食咗，咁啊坐完落嚟，咁啊而家同我一样啦，食得落瞓得着啦，啊以前嘅嘢就归以前啦，咁佢帮咗好多嘅，但系我讲关于乌金啊或者好多事咧，佢都身处其中嘅，咁佢都话喂。咁样咁样咁样，今日点解有啲嘢你唔提啊？有啲经历点解你唔讲啊？我话慢慢啦，因为咧其实讲来讲去都系自己唔好为搵钱啊，搵钱啊，得罪人系嘛？咁而家正行正业 ，OK 咯。咁我都系啦，有阵时听你节目嗰啲人咧，其实讲俾你听一个经验咯，或者用我嘅事。俾大家睇到或者听到，自己做任何嘢諗一諗，静一静，骗徒四周围都有。甚至我都系咁嘅情况底下呢，小心啲，同埋呢常存正义之心啦，神与我哋同在。咁要讲就讲到呢度啦。好啦，言归正传啦，我个节目就叫大肥看天下。其实我真系唔入流㗎。我唔入流。去旅行，对成个即系旅游节目啊，通常成日讲你做旅游节目啦，咁咧，我当然唔能够同唔讲明 Eddie Sir 比啦，我都佩服，好佩服呢个人嘅，我唔识佢嘅，其实我识嗰啲社运嘅圈子，我熟悉好细嘅，我是一个 fans 嚟嘅，我只不过话因缘际会，阿 Tony 见到我就叫我喂试下啦，咁我其实。对呢个运作唔系好了解，亦都唔认识，到而家都唔认识。不过，有得吹咪吹下咯，横掂我平时都系吹水噶啦，系嘛？所以有啲人话你斋吹，系啊，可能都系斋吹。咁啦，咁啊变咗见识嘅，见多识广，唔知道文学修养写个字啊，同老萧呢啲，或者同阿于飞呢啲，见过于飞几次，佢都唔知道我系边个嘅，因为都系一个 fans 见到佢啦，见真佢都揸住本书。咁我好佩服呢啲人嘅。真系嘅，因为我自己啊个冇咩特别长处啊，咁但系呢啲人咧学有专精，好似阿 Johnny 一样，大肥你做节目梗系擦咗鞋先，我系，因为佩服人，有啲嘢自己做唔到，人哋做到比自己叻嘅，你真系要佩服人，包括黄毓民在内，系咪啊？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分裂再分裂，永远都可以做一个蛇头。 转换任何环境都可以生存到。跟住另外有批支持者又好似我哋以前叫奇乸，你斩咗佢一半，咁住佢分开变咗两条，你再斩佢，佢变四条，系嘛？即系吸血嗰啲啊。咁我话啦，黄毓民都系希望呢一次咧，真真正正咧去教训到呢啲人啦。因为我成日都见到好多叫做老千啊、骗子啊喺个生活度咧，啲长大，咁我都见到冇嘢叻得过黄毓民同黄杨达两仔爷噶。甚至而家好多咁嘅政团，佢哋而家叶普成开始退啦，但系有其他嗰啲网台啊，谂住又执人哋嗰啲咁嘅所谓啊政治残渣啊啊捞油水，希望借人哋剩低嘅政治能量咧啊，就加落自己嗰度，跟住自己咧又想做另一外一个大佬，唔好搞啦！香港要对付共产党，只有守得住我哋自己，守得住先。是咪啊？我哋郭家明几十年带领香港队都系一个嘅啫，稳守突击。我哋香港只能够做到稳守突击，稳守然后突击，等佢改变。老萧咧讲咗几十年都，咪十几年啦，都系讲紧呢一套。我希望咧有啲人都系做紧呢一套。好似有阵时咧，我系苹果日报嘅 fans 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唔买呢张七蚊咧，佢第时执笠冇咗，对我嚟讲系好遗憾嘅。因为咧，真正反对到而有影响力嘅，唔系叶普成，系苹果日报，系嘛？你话佢冇公信力咩？但系香港做装饰啊，一份民主大报都要有啊。所以我坚持买一周刊，买成。其实我受咗好多大陆嘅，喺大陆生活得耐啊，受咗佢大陆嗰个气氛啊，同埋佢哋嗰个习惯感染咗啊，所以咧。呢几年咧，翻咗嚟香港嘅时候咧，好多嘢我自己都严重咁改变。以前，我话你话我垃圾虫又得，你话我做人冇礼貌又得，啊，做乜嘢啊？即系最紧要行出嚟够搭马够狠咪得咯。古惑仔识闪，虽然我唔系黑社会，但我同古惑仔系冇分别。做乜嘢最紧识闪先？喺一个安全地方。咁我自己见到而家好多。嘅政治人物都系冇分别，同社团系冇分别，同老千系冇分别，同共产党都冇分别，不停都系咁样。但系咧呢几年翻咗落嚟香港之后咧，个人安定咗。咁我成日同自己讲，做人最紧要正直。以前嘅嘢，点解啲人话？哎呀，你唔好成日讲咁多咯，真系你把声啊特别易认。其实原来开咪把声同我真人把声系一样，所以成日俾人认到啊！即系近期都俾人认到，又认到，咁我就话啦，都系咁。以前自己做过嘅嘢，承担系要嘅，系咪啊？唔能够话做躲躲藏藏啊，唔系咁样。做人要有礼貌，我粗口难舌咋，但系咧边一个咧，我都唔该前唔该后啊，譬如去做乜嘢咧，我都会好客气嘅。啊！我睇林子祥演唱会，林子祥讲香港人而家最缺乏嘅就系礼貌，好多时就因为冇礼貌所造成嘅。所以咧，大匪看天下就先由讲香港嗰、那个文化讲起，就系冇礼貌，冇礼貌。而家细后生仔，你话佢宅男又好，成日喺电脑后匿埋喺电脑后边都好啦，出嚟呢个社会系冇礼貌，真系。人原意自礼貌，包括我哋中港矛盾，好多时候就因为大陆人冇礼貌，我哋香港人都系冇礼貌，变成咗有冲突。所以咧，我成日同自己讲，做任何嘢，让人一啲，逢人让三分。啊，咁我个拍档，咁佢见到我，佢都话，哎，好似我揸车一样，系人都爬到我头嘅。去边度都打灯嘅时候，话唉唔好打灯啦，打灯转先，实转唔到。我人哋点样逼我唔关事，最紧要我真系要打呢啲灯，让咗人行先。所以咧，逢系约人咧，那个钟数咧预啱个时间，我预早半个钟出门口，就系、是、我自己，甚至我拍档啊，譬如而家同我推咪嗰啲，我系唔会迟到嘅。我约得你，我会早半个钟头，我就喺嗰度。咁我想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听众啊，听到咧，都系 开始咁啦，学下真系嘅守时好重要，俾人哋感觉好重要。闲话讲到呢度啦，咁啊，其实咧又系其实，咁咧既然讲看天下，就唔好净系讲大陆啦。咁啊，今次揾两节星期二得到，就对讲东南亚一啲国家啦，一啲千奇百怪嘅事啦，一啲老千嘅细节啦。咁啊，唔知大家中唔中意听，但系可以留翻个 message 喺 YouTube 嗰度话俾我听。因为本身我想讲越南、讲菲律宾、讲缅甸、讲老挝、讲中日边境、讲呢、这个讲昆明、讲西双版纳，同东盟国家点样交易，同泰国嘅关系吓。咁、啊、我韩国做水货，韩国人点睇中国人？中国人或者香港人去到而家靠乜嘢本钱喺而家喺韩国啦，即系南韩咧？我就唔识话朝鲜、朝鲜呢啲嘅，总之南韩咁讲嘅生活啊，或者我以前喺日本啊走水货啊各样嘢啊，经历喺嘅日本啊最辉煌嘅时代同埋没落嘅时代嘅比较啦，希望多啲时间讲。咁今日啦就讲，因为最近啊菲律宾啊人哋财大气粗，就系、是、我哋中国人，菲律宾就唔系土豪恶霸啊，就系佢。而家个样啊，中意点都得个总统嗱、啊，民粹主义。咁我党讲我对菲律宾嘅印象啦。咁啊，后屘嘅古仔继续讲。如果今集讲唔晒，如果大家中意听嘅，希望下集喺大飞看天下，唔系星期二得到，即系做替工呢一个场合继续讲。咁你哋留翻 comment 俾我啦。我都知道讲呢啲嘢冇收视嘅，不过都噏下啦。菲律宾咧系一个天主教国家，个个都信耶稣，系真嘅。所有嘅去过菲律宾亦都知道，人哋过圣诞节咧就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啫，但系菲律宾过圣诞过半年嘅，半年前开始咧就开始筹备噶啦，筹备圣诞卖圣诞灯饰、圣诞装饰咧卖足半年啊，系咪啊？佢信神嘅国家。咁啊，正咁，所以咧，陶杰都讲过，诶、哎，呢个系仆人之国，其实唔系，佢哋系好开心，好无忧无虑，因为佢哋即系由黄毓民讲啦，我知道我自己嘅归宿喺边，系咪啊？佢哋都知道，但系咧，因为佢冇法治，佢亦都信天主教，咁佢哋变成咗咧，佢哋咧觉得咧，你嘅嘢等于我嘅嘢，你拥有嘅嘢，我同你系平等嘅，所以我攞埋你嘅嘢。所以咧，财物有好多中国人啊、香港人啊，或者过去做生意咧，保管财物。你请个工人都啦，佢见到你有两三部 iPhone， 佢都攞部自己用。佢哋就系咁嘅民族。我冇话啱唔啱啊，我讲呢件事啊，佢哋就系咁，佢哋系咁。仲有咧，有啲人去马尼拉，突然间经过过咧，突然间觉得点解嗰条街？同隔篱街唔同嘅呢条街，突然间兴高采烈啊穿灯挂银，跟住夜晚咧啲人出晒嚟食饭啊，周街喺度玩嘅。哎呀，跟住听日就冇咗咯，再行个地区，突然间第二日咧又见到嗰条街就系咁。菲律宾人好奇怪嘅，系好中意庆祝一啲嘢嘅。每一条街嘅街道名，佢哋都有个生日嘅。每一条街嘅街道都有一个一年三百十日都有一个生日嘅日子，嗰日咧佢哋就会热烈庆祝，就叫埋隔篱街嗰啲人过嚟玩，咁变成咗咧就好中意咧就一齐咧饮酒狂欢啊各样嘢，咁变咗咧细路仔、靓仔、靓妹咧性开放比较容易啲嘅，系啊，好容易沟到女，女人多过男人，女人多过男人。好多佢哋又比较开放啲，其实唔系好介意，同埋一般菲律宾女人咧，嗰、那个曱甴肚特别明显嘅，即系有少少肚腩仔，系咪啊？佢哋又觉得咁系好睇嘅，咁啦就系、是、我对菲律宾嘅马尼拉啦，尤其马尼拉啦嘅一个基本印象啦。菲律宾所有嘅钱集中咗喺华人手上，同所有东南亚国家一样，喺福建。福建人、潮州人最多，基本上咧， 唐人街，甚至做入各行各业咧嘅生意啊，都系手底喺晒呢个福建人嘅身上。佢哋好团结嘅，但系咧黑社会唔讲得，因为咧你福建人咧喺嗰度虽然有势力搵到钱，但系因为最主要嘅有枪有炮嘅都系菲律宾嘅军人，菲律宾政府。我咧喺菲律宾有几个而家唔讲得好嘅朋友，我去过佢哋屋企，都有枪，系真枪，搵啲嘢包住。咁咧，如果系杨子咧，中出杨子就冇得捞啦。啊，因为咧人哋唔使仿真枪，啊，所以你想话拎多少嘢过去卖啊，带多少货你都搵唔到食，因为嗰边真系随时都有。啊，咁佢哋咧好似装饰品咁啊。即系好多华人屋企啊，菲律宾屋企人我少去啦，咁我就唔知道，但系咁，咁啊，亦都系一个男人嘅天堂，因为嗰边啲夜总会咧，基本上咧就做华人，或者做嗰啲叫做有钱人啦，啊，或者好多鬼佬咧，佢同泰国嘅特点唔同啊，泰国特点唔同，你夜总会咧啊去玩咧，消费唔贵。所有嗰啲侍应咧都系除晒衫，佢明明叫问你要乜嘢啊，有乜嘢啊，咁你话我要乜乜饮咁，佢饮完之后咧，跟住咧一到音乐起嘅时候咧，跟住咧就全部咧就走上去跳跳舞，咁啊个个揽住个牌，咁啊喺个台嗰度咧一字咁 show， 跟住喺度摁啊，俾你睇一个样嘢，跟住你拣啱咧，你就可以就地正法。嗱呢条女啱，跟住落嚟，跟住咧入房就搞掂。咁啊仲有啲男人咧就喺度同你按摩，即系你睇紧 show 上高。啊！睇紧啲靓女除晒衫喺度跳舞嘅时候咧，咁咧就你可以俾钱，有人同你脚底按摩，有啲咧系脚底按摩啊，啊唔系脚仔按摩，咁咧有人捻膊头咁样嘅，咁啊变成咗咧，亦都有卡拉 OK 房，咁啊实有中文歌嘅，尤其福建歌一定有，家后呢啲咧即系咁出名啊，江蕙唱嘅咧一定有，咁咧都比较开放啲嘅，细路仔都系。但系咧，因为佢哋冇法治啊，个脑里边啊系冇呢个法治基础，即使有民主都好啦，佢哋系冇呢个概念嘅，佢哋就系想到做到，做嘢随意啲。咁我就冇本事喺香港请个菲佣，咁但系咧，我唔知道有菲佣嗰啲人点谂，佢哋本身就系咁样，攞你啲嘢好似，攞你啲嘢啫嘛，用下啫嘛，有乜问题啊咁，咁。我喺菲律宾见到嘅菲律宾人系咁，就系我所讲咁嘅嘢，懒啲，因为咧有一餐冇一餐，冇得食，个隔篱啊黐多少又过咗日嘅，所以佢哋咧个经济唔系好发达，同埋所有嘅真正搵到钱嘅企业咧喺晒政府同埋所有财团大财团嘅手中，咁啦啲大生意我都话啦，我唔识啊，点样垄断法我答你唔到，不过讲两件事啦。我喺深圳认识咗个福建人，个福建人咧就有啲货就要喺菲律宾退翻嚟大陆，咁一般咪走，咁佢咧就做开嗰条线唔得，佢揾过我，咁我帮佢做，咁佢俾咗保金我，咁咧点知咧就有一只鬼咧就喺香港，即系五只鬼嘅，有一只鬼咧就喺香港咧喺船度咧就扣查咗，喺香港就变咗有排搞半年先攞得翻，因为系有保关嘅吓。另外有多货呢是千奇百怪都有，唔值钱，眼镜框、火牛、一啲电器、收音机、收音机，唉，返到大陆都冇市场啦，係咪，而家都冇人听，所以大班死咗条心佢啦， BBC 瓜咗，你 D100 公开承认做网台吧啦。咁收音机有啲翻版碟，即係嗰啲抗日神剧啦。咁佢要翻，即系咩种类？可能鸡油啊，可能一只柜里面有两三千种种类嘅。咁佢要一只柜翻大陆，就跟住咧就多数嘅货咧就要寄翻去石狮啊，即系福建石狮啊。咁我识佢，识到之后就帮佢搞咗两单。咁但系咧有一只柜即系风声紧，就要经越南走，卒之越南扣咗关，扣咗关有排搞。啊，咁啊要钱到人到啦咁，咁咧就。 我咧就经过去过佢唐人街收货嘅地方，咁我发现咗原来咧喺东南亚好多呢一类嘅公司，越南啊边度都有。原中国嘅货品咧，买啲比较贫穷嘅国家咧系好多嘅，唔好讲先进先啦，唔系牌子货，佢哋买好多个一般贸易走，变咗咧有坏有烂，佢哋想寄翻去，或者啲福建人要有啲嘢系买咗想寄翻去，或者喺屋企喺义乌嗰边扣咗有啲嘢买咗寄过嗰边做，咁但系当啲货出咗问题或者有啲嘢想寄翻屋企嘅时候咧，咁就因为你出嚟嘅时候系用呢个出口公司出，翻唔到大陆，咁咧就应运而生就有呢个福建仔，佢呢间公司出现咗，佢哋好做噶，譬如我哋翻去一般喺香港去到系七蚊就翻大陆。一公斤啊，最平两个几人钱一公斤，三个几人钱有，睇呢个货物嘅价值喺边度，难度高几多嚟计嘅。咁之前都讲过约莫啦，有咁佢咧就喺唐人街租咗间铺，咁有埋二楼嘅，咁请咗个人，咁一个磅地大磅，咁啲人咧就打好晒包装，寄去边度就摆低，断公斤收钱。一般嚟讲咧，寄一件货18蚊一公斤。最贵新人32蚊，我讲紧港纸一公斤。咁佢砌够一只柜，冇时间性砌够一只柜咧，佢就寄翻嚟香港，然后香港再揾我哋呢啲咧，啊表面上系报关公司咧，就翻大陆咁赚钱嘅。咁一只柜大概啦，你当20吨啦，标准啦。咁我哋收佢10多万嘅啫。咁你话啦，佢收人18蚊吨至32蚊一公斤啊，18蚊公斤至32蚊一公斤，佢系。有一隻櫃翻上去咧，執到20多万嘅基數嚟嘅，冇皮費嘅。喺唐人街租個鋪唔值錢，請個人更加唔值錢，係咪啊？咁佢就可以嗰個好啦。咁你船費好貴嘅，你錯啦。由中國由香港寄貨去菲律賓係好大量嘅重櫃啊，我哋叫做有嘢嘅。變咗去到嘅時候咧，空櫃轉口翻嚟咧，即叫回頭櫃咧，係基本上冇貨嘅。冇货点啊？可以100蚊、200蚊船费连只柜装满翻嚟，好过冇。最多有时1000多蚊得噶啦。有啲做船公司，你可以问下佢哋系咪咁样，变成咗佢根本上咧就翻嚟嗰转咧就冇，即系仲可以拼柜啊。咁其实个成本系好低嘅，翻到嚟我哋同佢码头提咗出嚟，跟住摆柜场，跟住同你拆咗佢，睇过晒啲乜嘢，分门别类计公斤，跟住翻大陆，佢好赚钱。咁大咁赚钱，咁你又讲佢屌啲好普通啫？唔系，呢个就系中国人人心变坏嘅其中一个。佢老豆咧就一早移咗民国，佢喺大陆出生，佢老母喺大陆出世。咁咧佢老母咧就落咗嚟香港，同埋佢落咗嚟，跟住咧攞到证，跟住佢过咗去。咁件事系点咧？即系讲一件事嘅，其实都系讲嗰件事。你当听古仔咧，其实听我讲都系听古仔啫。咁咧，过年。佢就翻唔到嚟，咁佢阿妈咧就喺香港，喺果栏对面啊。以前大家乐，大家乐可能老一辈知道噶啦，大家乐特冲凉特骨啊，隔篱嗰栋，咁啊住10几楼，咁咧就有个单位，咁佢阿妈喺度，咁我谂住喂有生意来往，我后生啲，咁佢年纪大啲，60、70岁咁，喂年30万，咁啊同屋企做完节，咁啊走落去探佢啊，同佢行下年宵啊，啊年初一同佢拜年啊，带佢饮茶啊。咁我觉得冇问题嘅，咁样，咁佢对我都好好，但系咧就发生咗啲事，跟住过咗冇几耐咧，佢屋企咧有批古董，我唔识分，但系啲古董咧都睇落去都旧嘅，咁就100多件嘢，碗碗碟碟啦，都系系嘛，有啲摆设啦，有啲摆设啦，花樽啊咁，咁啊佢话咧佢咧就老豆剩低嘅喺福建，唔喺菲律宾。就叫我喺香港帮手有冇人要，咁我话试下啦，執个差价都啦，经纪佬系嘛，咁影嗰啲相啊，翻大陆问，咁好多人睇完之后，跟住咧都冇咩兴趣，又咁大陆人又好奇怪，如果佢系假嘅，你咪话佢假咯，年份唔啱咪年份唔啱咯，但系个都话，哎呀可以睇下，咁睇咗啲相转头话俾，哎呀冇兴趣啊咁样，咁我话冇理由啊，咁我就再去过屋企啊，见过好多嘢。烂咗，即系有啲系烂嘅，可能运输啦，各样嘢烂啦，跟住佢又好好心，哎，我俾件你啊， 俾件你翻屋企啊咁。咁我唔好唔好，呢啲嘢值錢嘅唔好。咁啊，當時我有個拍檔嘅，咁都係咁講啦。咁我又覺得奇怪，點解一個女人，比如喺嗰邊有孫有剩，嗰、那個福建只有三個老婆，咁啊屌喺嗰邊團聚好啦，點解一個人喺呢度咧？咁咁啊唔知道。後面咧就有啲需要，我有個客係做海鮮嘅，即係流浮山啦，開埋名，即係少年廚神嗰間。啊！而家就燒炭，早兩年啦，燒炭唔喺度啦。咁咧就佢出邊有間就做呢個海鮮批發嘅公司。咁啊，原來同呢個福建仔咧係搭上咗嘅。咁啊，嗌埋我過去，順便揾福建仔傾下偈。佢做緊一個生意，就係喺嗰邊咧就走海鮮翻嚟。走咩海鮮啊？東星斑、蟹、蝦。咁啊，翻嚟呢度，跟住咧就佢自己交俾部分呢個酒樓剩翻嘅。佢就俾低，即系所谓少年厨神啦、小桃丸，佢哋去教欢乐楼，佢哋咧就另外交佢嘅客嘅，咁啊做得好大下噶。咁应该我讲讲个操作情况啦，呢一节差唔多够钟，下节翻嚟再讲啦，系咁先。